你好，我是宝玉。这些年呢，有关 DevOps 的概念很火，大家都在讨论 DevOps。有人说呢 ，DevOps 就是自动化运维；有人说呢 ，DevOps 就是流程和管理；还有人说啊 ，DevOps 是一种文化。以前的运维工程师呢，也纷纷变成了 DevOps 工程师。那么今天啊，我将带你一起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 DevOps？DevOps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在传统的瀑布模型开发中呢，软件生命周期中的运行维护这部分工作通常是交给运维工程师来完成的。当开发人员完成编码，测试人员测试验收通过之后，到了要发布的时候呢，就会把程序交给运维工程师部署发布到生产环境。那么除了程序的部署更新，传统的运维工程师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保障线上服务的稳定运行，对服务器24小时监控，有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处理和解决。除此之外啊，还有日常的更新维护，比如说安装升级操作系统，安装更新应用软件，更新数据库，配置文件等等。早些年啊，这种运维模式运行得很好，但随着这些年互联网发展，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呢，对传统的运维模式产生了很大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服务器的规模快速的增长和虚拟化技术的高速发展。早些年的时候呢，一般的企业服务啊，服务器呢数量都不会太多，运维工作呢以手工为主，自动化为辅，几个人几十台服务器，即使是用手动的方式管理也不会太困难。但随着这些年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数量呢越来越庞大，而中小公司呢也开始往云服务上迁移，基于 Docker 这样子的虚拟化技术呢来搭建在线服务的基础架构。服务器规模的增加和虚拟化技术的使用呢，意味着以前的手动方式或者是半自动化的方式呢难以为继，需要更多的自动化和基于容器技术或者是相关工。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工具的二次开发，对于运维的工作来说呢，运维人员也需要更多的开发能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高频率的部署发布。传统的软件部署频率不高，一般呢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呢才部署发布一次，同时呢每一次部署发布呢也可能会导致系统的不稳定。而敏捷开发和持续交付的这种概念兴起之后啊，更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每周甚至于每天呢都会若干次的更新部署。高频部署带来的挑战呢，首先就是会引起开发和运维之间的冲突，因为开发呢想要快速的更新部署，而对运维来说呢，每一次更新部署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最好是不更新，可以让系统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另一个挑战呢，就是要快速的部署发布，也意味着运维呢要有更高的自动化能力。那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呢， DevOps 就出现了，帮助解决开发和运维之间的沟通协作问题，提升运维开发和自动化的能力。 DevOps 啊，它可以理解成一种开发和运维就是一起紧密协作的工作方式，从而呢可以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 DevOps 呢并不意味着说开发就一定要懂运维的技术，运维呢要懂开发的技术，而是说两个工种啊要更紧密的协作，有共同的目标，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那这也意味着呢，对运维来说啊，就不再抵触开发的频繁更新部署，会帮助搭建自动化部署平台，提供呢自动化部署工具。对于开发来说呢，不再认为运维的工作和开发没有关系，开发人员呢会邀请运维人员呢参与架构的设计，帮助运维实现自动化脚本的开发。那么当你的团队采用 DevOps 的方式工作的话，会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啊，整个软件的构建测试和发布整个过程呢高度的自动化。 DevOps 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自动化，通过对自动化的应用呢，是最简单有效的打破开发和运维之间壁垒的方式。那么因为应用自动化之后呢，对运维人员来说呢，自动化的交付流程就减少了繁重的手工操作，自动化测试呢也可以有效的对产品质量提供很好的保障。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啊，可以方便高频率的进行部署。如果你的团队啊还没有实施自动化，那么可以先从持续交付开始，具体呢可以参考我们专栏持续交付的这篇文章中的介绍。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信息更加透明和易于测量。在传统的开发和运维合作的模式中啊，开发和运维之间的信息不是那么透明， 对于开发来说呢，不了解程序在服务器上运行的情况。对于运维来说呢，程序它就是个黑盒子，它无法对程序的内部进行监控。那么出现问题呢，只能重启啊，或者是回滚啊这些操作。那么当采用 DevOps 的工作方式啊，信息呢更加透明，通过日志啊和一些工具，那么数据呢可以被更好的测量。比如说呢，你可以直观的看到开发到部署需要多少时间，哪一个环节可以改进。那么当前服务运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每分钟的访问数有多少 ？API 出错的概率有多少？当前服务运行的情况怎么样？每一分钟访问的数量多少 ？API 出错的比率多少？还有像当前的用户数有多少啊？有多少新增的用户？那这些数据不仅可以帮助运维更好的预警，或者说是帮助开发更好的优化程序，还可以帮助业务团队呢更好的了解服务的运营情况。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可以培养跨职能协作的文化。DevOps 的核心文化呢，是不同职能工种之间的紧密协作的文化。其实啊，不仅限于开发和运维之间，就像我们之前在软件测试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专职测试这篇文章里面讨论的，开发和测试之间也一样离不开紧密的协作。那么如果你的团队呢是在真正的实践 DevOps 的工作方式呢，就会积极的拥抱这样子的跨职能协作的文化。在日常工作中呢，能包容错误，对事不对人，能对项目的开发流程呢持续的改进，鼓励创新。那么有关 DevOps 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文章，我在文稿里面呢附了一些链接，感兴趣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DevOps 啊看起来很美好，也许啊你迫不及待的想去实施，但 DevOps 这种工作方式的建立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上面提到这些带来的好处呢，相应的也是你要去遵守的 DevOps 的原则：自动化、信息透明可测量、构建协作的文化。那么呢，这也就意味着你需要去构建自动化部署的系统，从构建、测量到部署，实现高度的自动化，还要去建立数据监控的系统，让信息呢透明可测量。最后呢，要形成跨职能协作的文化。那么看起来呢很难，但呢也不需要有什么压力，因为你要实践 DevOps 呢，不需要你改变开发模式，瀑布模型或者是敏捷开发都可以实施，也不需要你去靠管理层推动，也不一定要开发人员呢去学习运维的知识，或者让运维呢去学习开发的知识，而是通过了解 DevOps 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跨职能之间的紧密协作，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一点一点的做出改变。在了解什么是 DevOps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基于 DevOps 的实践， DevOps 工程师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对于 DevOps 工程师的定义呢，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有人认为啊 DevOps 呢是一种团队工作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职业。也有人认为呢 DevOps 工程师是一种职业，就是用来帮助团队形成 DevOps 工作方式的职业。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没必要陷入这种争论，而要从 DevOps 实践的角度来看看 DevOps 工程师呢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团队来实践 DevOps 的工作方式。至于说是 Dev 来做这些事情，还是 Ops 来做这些事情呢，还是一起协作来做这些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首先呀， DevOps 工程师呢要帮助团队建立基于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的工作流程。关于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呢，不仅仅是工具的使用，同时呢还是基于工具之上的一整套的交付工作流程。这一套工作流程呢已经是业界公认的好的实践，但很多中小团队的普及率呢还不高，主要的难点之一呢就是搭建比较复杂，可能还要涉及一些二次开发，另一个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建立这样子的流程。对于这样子的工具和流程的建设呢，最初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专门的人专门的时间去建立，这也就是 DevOps 工程师首先要去解决的问题。其次呢，要建立一套基于日志的监控报警的系统以及故障响应的流程。对于线上的系统啊，应急响应非常重要，要在故障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及时的恢复生产，避免更大的损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啊，同样离不开工具和流程的支持。需要能建立一套基于日志的监控报警的系统呢，将应用程序还有运行环境的各项数据监控起来，设置报警的阈值，当数据异常超出阈值就马上触发报警，然后呢进入应急响应的流程。对于应急响应的流程呢， 首先应该能第一时间的去通知最合适的人去处理，比如说负责这个服务值班的开发人员。然后呢，对于怎么第一时间恢复应该有准备，涉及跨部门协作呢，也应该有相应的配合流程。最后呢，对故障啊应该有总结，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有关监控和日志分析呢，我还会在后面我们专栏后续文章监控和日志分析如何借助工具快速发现和定位产品问题这篇中呢有更多的介绍。在建立完基于日志的监控报警的系统以及故障响应的流程之后呢，要构建基于云计算呢和虚拟化技术的基础设施。虽然并非每一个软件项目啊都是基于云计算或者说虚拟化技术来搭建的，但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这方面的技术呢，其实是横跨开发和运维的。可能对大部分开发和运维来说呢，都只了解其中的一部分知识。这就需要有人能同时懂软件开发和云计算或者是虚拟化技术，或者是呢一起协作，才能搭建出真正适合云计算或者虚拟化技术的架构。构建出来基于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基础设施之后呢，对开发人员来说啊，只要通过 API 啊或者是脚本就可以搭建应用。对运维来说呢，也只要通过脚本和工具呢就可以管理。这其实也是 DevOps 中的基础设施及代码的概念。最后啊，要形成 DevOps 的文化。DevOps 的核心本质呢，就是工作方式和协作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需要有人引领，一点一点去形成。DevOps 工程师呢，要帮助开发和运维相互理解对方的工作，帮助开发和运维呢，在一起协作的时候呢，多沟通，互相的学习。出现问题呢，不指责，而是分析原因，共同的承担责任，找出改进的方案。这些呢，就是 DevOps 工程师要做的事情。本质上还是 DevOps 的几个基本原则：自动化、信息透明可测量、构建协作文化。不需要有 DevOps 工程师的头衔，基于 DevOps 的原则去做事情呢，就可以算得上 DevOps 的工程师。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带你一起学习了当前热门的 DevOps 概念。DevOps 呢，可以理解为一种开发和运维一起紧密协作的工作方式，从而呢，可以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DevOps 的主要原则呢，就是自动化、信息透明、可测量、构建协作文化。DevOps 工程师呢，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团队来实践 DevOps 的工作方式。具体呢，可以帮助团队去建立基于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的工作流程，建立基于日志的监控报警的系统，以及故障响应的流程，构建基于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基础设施，形成 DevOps 的文化。DevOps 工程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帮助团队基于 DevOps 的原则来做事情，让团队呢形成紧密协作的工作方式，更快更可靠的构建、测试和发布软件。最后呢，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所在的团队是否是 DevOps 的工作方式，是否是一起紧密的协作，有没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可以怎么改进，你认为 DevOps 团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